喂，其實呢個唔係片種問題，即就算呢個唔係恐怖片，你溫情片都好咧，啊呢度就算係愛回家都好咧，你一做某啲嘅場面或者佢做咗某啲嘢咧，其實啲人都係會死嘅。 係係。 如果唔係咧，呢個唔會叫死亡 fact。呢個咧就係愛情片都會有嘅，即係戲都會有嘅，要片都會有嘅。 打仗嗰陣時講話啊，我老婆啊，等住我翻屋企啊，嗰啲咁樣啊。 唔係啊，呢碟嘢咁正啊，等我翻嚟先食埋佢先啊。係。咁啊，翻唔到嚟㗎啦，係啊。或者成集咧無端端交代好多嗰個人，明明平時好 care 啡嘅，突然間交代好多佢嗰啲嘢，好交代身後事咁又嚟啦嚇。一係咧唔係 Stephen King 最中意咧，整到佢哋好蠢嘅，成日自己即係製造啲危險俾自己，即係好似個肥仔幾次啦，係啦，佢哋好多人都係啦，製造啲危險俾自己，咁跟住咧多數就會攞嚟戰，就賴嘢死嘅。咁呢度咧就竟然多次咁樣都係唔死嘅，係啊，都係冇死嘅，都係唔死得嘅，係咁。咁其實好怪嘅 ,ok, 因為你呢個描述呢，其實你就其實因為想啊，即係想你觀眾覺得佢你死咗都唔好賴人啦咁樣啊。係。 嗯。 係啊，因為你自己唔小心，或者你自己做咗樣犯咗啲嘢嘅嘢啊，即係好似小魔怪咁，你帶咗返屋企嗌咗你唔好喂佢，唔好俾水佢，係十二點啊，唔好俾水佢飲呢啲呢，80歲之前唔好俾飽飯老婆食，你就照做咁呢。即係你又俾咗呢，咁個老婆咪變咗怪物囉，係咪，即係咁囉，你明白。系啦，变咗老虎乸咯，系嘛，系咯，即系咁啫嘛。咁你呢啲咧，通常就濑嘢噶啦，嗰个隐晦。咁但系佢呢度冇嘅，完全冇嘅。 系， 即系啲人可以犯尽所有电影入边嘅唔犯得嘅嘢，但系佢都冇事嘅。吓，咁最尾肥仔咧，仲变咗英雄嘅，系救翻阿蜘蛛侠嘅，竟然吓。 系， 即系好奇怪嘅一啲好奇怪嘅一啲电影语言咯。我就咁睇啦。吓 ，OK。咁我唔係好欣賞今次導演嘅好多嘅安排嘅，其實係咁一陣先慢慢講啦。我哋嚇最尾嗰 part 先一齊講嗰 part 講下啦，係啦，因為呢 part 呢 part 等阿不打主場講我先，係 冇咁多，係咯，我都 等咗 其他， 咁就冇。 冇咯，差唔多咯，系咯，即系中规中矩啦。我不过都值得入场支持嘅，即系始终。 哦，咁呢套系好睇嘅， 好睇嘅。 如果你纯粹 娱乐性交， 系合格有余。我唔系话呢套 shit， 呢套唔 shit 嘅，绝对 shit 片大把。呢套唔系 shit 片，即系意思话系咪即系讲九啊几分啊？大佬啊， 咁 讲到九啊几分，真系我觉得有冇搞错？咁啊冇好到咁，中咗好多沙石咯，啊，咁样咯，系咯系咯。即系其实我最唔中意就系你。你呢套戲咧，好似舉個例講咩咧，就係、是、你要放棄一啲嘅嘢，要重拾自己，咁就好似咧，喂，咦，初初剔嘢好過癮喎，剔剔下發覺唔得啦，俾個毒品控制咗我成個人嚇，唔食唔得喎，咁咪搣甩佢啦，係嘛？咁成套戲就結果講到最後搣甩咗，咦，跟住翻屋企個紙袋寫住 This is yours， 咦，又食翻， 係， 跟住個阿姨就話 What the fuck 咁樣現場，你明白？即係我個感覺係咁啊，就嚇、是、咁、啊、你又話唔用嗰一樣嘢，你話放棄啦，又話我先係蜘蛛俠啦，係嘛？咁點解最尾你又著翻嗰件衫咧？咁你係咪應該直情又唔好話掉咗佢嘅，即係唔著咯？即係其實你自己原來我都車翻一件係布嘅，但係冇功能嘅，就戴翻嗰個樣係翻蜘蛛俠樣嘅，咁啊著翻件自己嘅衫，咁我係啦，咁但係其實馬仔有提過嘅，咁佢就話其實應該咧佢要用好多集時間，即係嚟緊好多集嘅時候咧，佢最尾先變得翻正常嘅蜘蛛俠㗎。 嗯 即係佢就預期佢哋會咁樣玩，係啦，就唔係一集就可以嘅，係啊，咁所以要 keep 翻啊呢個 Iron Man 版嘅盧比道叔叔啊呢啲咁嘅角色啦，係嘛，咁相信之後咧就會繼續有蜘蛛俠車啦，下一集係啦，即係出蜘蛛俠車啊，係， 哇， 咁再下一集甚至乎可能出蜘蛛俠機械人啊 ，Marvel 啊，係咁樣嘅，咁啊唔知啦，再睇，可唔可以我哋或者之後先我哋講我哋意見，我哋暫時好聽下其他人又點講先啦，好唔好？ 冇、 錯，好咁啊，但系冇补充，冇补充咁啊， 好，我都系静静听埋之后高手，你哋嘅高手再讲解啊，我都学下嘢啊 ，thank you 晒， 大家学下啫，咁啊，系啦，好，咁啊，睇下下礼拜有咩， 下礼拜再见大家 ，thank you 晒， 唔该晒，不打， 好啦， 拜拜， 好啦，接咗夏木杯入嚟啦 ，hello 夏木杯 ，hello 大家好， 系， 咁啊。都系讲今个星期都系讲呢个蜘蛛仔啊。 系。 其实普遍返到嚟啲 feedback 见到啲人嗰、那个comment 都几好嘅。

即係因為佢已經即係佢如果你 Toby 版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蜘蛛絲係喺佢身體裏面寫出嚟㗎嘛。即係你會覺得呢個 superhero， 即係以前 Toby 版嘅 Spider-Man， 基本上佢嗰套衫真係我嚟遮住個樣㗎咋嘛。即係佢做一個 cover 㗎嘛，其實冇乜特別用處呀。即係 Toby 版嗰套衫係幾乎冇用處呀。是可以是掉去呢个洗衣铺嗰度洗是冇问题的，即粗洗是冇所谓的，即完全是唔系靠套 suit 嘅。咁当然即当然其实你见到三代一路都有唔同啦，咁 Angel 版佢就用咗话 DGC 系人工嘅呢一个设定啦。咁但亦都有啲人诟病话喂，咁佢嗰时一个学生咁虽然可能你又识啲教授啊各样那样，但系你有冇咁样嘅财力可以制造到一套咁嘅 suit 呢咁样。咁佢嗰套書都已經勁勁地㗎啦，咁到其實今集其實佢解釋咗呢樣嘢啦，咁你有 Star 科技真係飛天遁地乜嘢做乜都得啦，基本上，咁但係佢亦都係最後佢用翻佢自己嗰個製作啦，咁亦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嗰樣嘢，同埋佢亦都 emphasize 翻就係話啊 Peter 唔係一個，即係佢唔係淨係靠 Star 科技咯，因為其實佢一開始佢自己做嗰套衫。那個射蜘蛛絲的 device 其實都是他自己發明出來他自己做的，蜘蛛絲那個調配其實都是他自己做的，那 你會覺得他由執寫的角度他話告訴你Peter Parker 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角色，就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 student， 那這樣東西其實是都挺即雖則他 present 出來是一個好像不是很敢溝女啊自信心不是很高的一個僆仔，但是你會知道他很聰明，即係 even 譬如可能啊 Tony Stark 都會跟他講，喂，你想下考大學啦，不如求其啦，麻煩你工啦，麻煩你工，我識人喎咁樣，即係你會見到他的角度就是這個僆仔他知道他很聰明嘅。咁當然亦都因為咁嘅話，你他可以建立到多少少 Tony 同 Peter 之間嗰個橋梁，因為可能係 Tony 啊角度裏邊，佢咪覺得喂個僆仔有啲似我喎，佢又係。即係首先佢係 superhero 啦，咁而佢又好聰明啦，咁佢係有一種其實叫做自我 fulfill 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你會見到 Marvel 即係由 Avenger 嘅計劃開始同佢有關嘅 hero 片裏面，咁間中 Tony Stark 都會出場啦，咁當然連同三集嘅 Iron Man 啦，同埋呢一個Avenger 裏面都好啦，你會見到 Tony 不斷成長嘅呢、這個角色不斷有變化嘅。不斷是由一個即可能 由第一集一個即很囂張的百萬富翁覺得自己沒什麼錯的，即所有東西都是對的，跟住慢慢去看到他自己那個弱點啊，然後他有他自己的創傷啊，怎樣走上來啊，他跟他朋友之間的關係，譬如他和 Cap 之間的關係啊，他怎樣去處理啊，他跟他父母之間的那個創傷他又怎樣處理，即你看到他不斷去變化，那去到來到 Spider-Man 他是變了一個爸爸，咁然後佢好似其實借助咗佢同 Peter 之間嘅關係，亦都係 healing 咗佢自己心裏面一啲創傷。因為你見到另外一個surprise 嘅位就係 Pepper 出場啦，大家都覺得係估佢唔到嘅，其實係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 Iron Man 即係一定會出場嘅啦 ，Spider-Man 裏邊，但係冇諗到 Pepper 會出場嘅，呢個係 surprise 嚟嘅，我自己覺得，我唔知可能有啲人其實一早知啦，但我就唔知道。我見到 Pepper 出場，我係 O 咗嘅，因為。在Civil War 裏面呢Tony 其實有即Pepper 沒有出到場啦，即這個演員桂利芙沒有出到場啦，咁大家是在 Outside 的電影大家其實都曾經聽過那時桂利芙是好像即總之拍完 Iron Man 拍到第三集他已經說他不想再做 Pepper 這個角色的啦，咁所以其實在 Civil War 裏面 Tony 講話即暗示啦，他跟 Cap 傾偈嘅時候暗示啊Pepper 跟他從聯交走了咁樣啦，即係離開咗佢啦，咁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估啊，會唔會用呢一種形式就令到個演員退場咧？因為咁樣處理係易啲噶嘛，即係可能佢去到下一集再拍 Iron Man 嘅時候，佢唔使再講 Pepper 去咗邊啦，因為 Civil War 已經交代咗佢哋分咗手，Pepper 離開咗佢啦，咁就變咗個演員可以順利離場啦。咁所以冇估到，竟然喺 Spider-Man 裏面佢會再出場，跟住後面仲要即係。仲要有少少暗示，係咪咦？係咪真係結婚呢？即係雖則 Pepper 話：喂，我哋揾個第二個藉口啦，唔好講結婚啦。咁但係都會諗，其實咦，可能佢最後都係講佢哋會結婚嘅喎。咁